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 思念你的笑容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消息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满怀的激情。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栖息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听若有情。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3月8号，农历2月11，星期三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1度；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5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6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5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15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四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每天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，怎么吃才会比较养生呢？今天来分享几个非常常见的食物，比如说大蒜，常吃对身体是很好的。还有每天吃上2个苹果，补充营养。每天吃上那么几个枣，哪怕只吃一个，坚持下去也是很好的。还有核桃，补肾又健脑。再有就是胡萝卜，可以说是小人参。西红柿营养好，对皮肤也很好。小黄瓜更是一个宝了，减肥美容都是少不了它。再有就是多吃芹菜，对于降血压是很有用的。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，别忘了多吃一点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 1033，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。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，17701115133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，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你知道吗，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儿呢，就是陪伴，我干我的，你干你的，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，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，你就感到很踏实，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空间。虽然那两三个小时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但不同的是身边伴着另外一个人，我想这就是爱情最常态的一种爱情。你有这样的爱情吗？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，野马星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发觉脚下的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知道吗？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，正因为它没有结局，所以才会美丽。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比喜剧更让人难忘，也就像人们总是找寻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过，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，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外一颗心。不是爱情不再永恒，而是现在的我们有着一颗浮躁和易变的心，对不对？ 小黑猫是一只流浪的猫，它没有喝过幸福的牛奶。刮风下雨的夜晚，小黑猫只能吃着垃圾堆里发臭的菜。咿呀咿呀咿呀，小男孩就是一个小男孩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。刮风下雨的夜晚，小男孩只能不知所措望着空气发呆。咿呀咿呀咿呀，在一棵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，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，小男孩给了他一碗温温的牛奶。在一棵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，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，小男孩给了小黑猫温温的牛奶。 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一人无想待。

知道吗？其实你现在正在享受的、正在体会的，才是你真正拥有的。你名义上的一些财富、地位乃至感情再多，如果不能够真实体会和品味，也等同于没有。所以呢，真心遇到的每一个善缘，真实的体会它，可能就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状态。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。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希望早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希望早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廊坊市日前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，会议强调当前管控形势依然严峻，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压力依然巨大，必须发扬扎实的工作作风，努力一步步扭转被动局面。廊坊市委常委、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、市长刘连杰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。会议指出，今年以来，各级各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，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向纵深推进，特别是二月份实现退出倒排前十，在最后关头反超济南，很不容易，值得肯定。会议强调，市主城区要盯紧城中村征迁点位环保管控、违规企业复产复工等工作，为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做出更大贡献。市直各部门要做好工地扬尘治理、监控设施安装、建筑垃圾清运、道路遗洒清理、油品油质整治、领导分包责任制落实等工作，切实抓出成效。市大气办、市环保局要加强对环保部督查组通报问题的刚性约束，建立全日常调度工作机制，做到每日见行动、有结果、亮点评，在进行时中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举措落到实处、见到实效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过去五年，我市改革步伐日益加快，发展动能不断增强，有序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，行政审批局获批组建，职能部门撤并重组有序推进，完成公车改革和市医院、公立医院改革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，推行多证合一、一照一码。中国驰名商标企业增加到6家，居廊坊首位，全面推行营改增，减轻企业纳税负担 3.8%， 扎实推进金融改革，出台鼓励企业到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的若干规定，新增上市企业12家，实施政府购买服务，节约资金1504万元，农村电子商务实现全覆盖，时有民生力促保障，群众福祉显著提升，五年累计投入390亿元，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均衡化、优质化水平。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%以内，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.8万元、1.1万元增至3.8万元、1.6万元。全市企业养老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扩面提质，为全市60岁以上居民发放养老金，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补贴，率先在全省建立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，实施了慢性肾病透析专项医疗救助。城镇职工医保、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均为廊坊最高标准，新农合报销比例补偿封顶线，城市低保、农村低保、五保集中供养、分散供养标准为全省最高，救助救济、孤儿救助、住房保障等各项工作也居廊坊前列，新建改扩建各类学校75所，全市中小学标准化率分别达到100%、90%，建成我国北方唯一一所县办高职院校燕京职业技术学院，市职教中心建成校内7个、校外80个实训基地，成为全省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，成为全市幼儿教师和优秀技术人才培育的摇篮。我市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、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线等荣誉称号，完成市医院综合门诊楼和2所镇卫生院、298个村卫生室建设，全市医疗机构设备设施

题，说一说你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。这时候看到为爱守候说选择爱我的人，尤美说面对爱情如果二者不能先得的话，我会选择爱我的人，至少他会把我当宝，这是一种自私的选择，可是我还是喜欢他围着我转，不过呢我也会对他好的。确实很多时候呢，爱情可能就是相互的，你爱他他爱你，两者之间彼此交融的爱才会更加的和谐，不是吗？ 世界茫茫碌碌，何苦走这不归路？熙熙攘攘为名利，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？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。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？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。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 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穿多多情给你换，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在面对一份爱情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？这时候看到快乐独行的猫说，这个还真的有点难以抉择。曾经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男生态度非常冷漠，喜欢上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男生，找个两情相悦的又似乎有点难。其实爱自己或者是自己所爱的都是比较绝对的一个说法，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，只要诚心相待，真心以对，无论是选择自己所爱的人还是爱自己的人，总有一天都会变成彼此相爱的人，成为彼此生命当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今天的节目当中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，一个人游荡，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只想等天亮。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，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到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的情感。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，想一想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你应该更自私，更贪心，更坚持，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守护我脆弱的情感。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